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03集《明月入君心》，曲一曲。潘明月在等秦冉回来，程俊先回了书房，给一曲打报告。程金无视了程木求助的眼神，跟程俊去了书房，挺诧异的。 你让潘小姐去医区？ 程俊开了电脑，把邮件发出去，嗯了一声。程金看着程俊，想了想程俊有把医区重心转到陆兆颖那里的想法，然后笑道： 陆少这次倒不用急了。 程俊无论公事私事都帮了他那么多，他自己要是还搞不定，那程金都没有办法了。毕竟陆兆颖被他妈妈打击后，就来找最强大脑程俊分析了一波他跟潘明月的事情。楼下潘明月去跟程木一起逗程子玉，程子玉一看到他就伸手让他抱。几个月大的孩子正是最好玩的时候，就是孩子的爸妈不解风情，不太爱抱他。潘明月清晰地看到了程木看着他羡慕的眼神。秦冉是跟妍希一起回来的，他回来的时候就看到潘明月拿着奶瓶为程子玉喝牛奶，程金、程木还有程温如都一脸羡慕地蹲在他身边。秦冉换了一双鞋，把几本论文放到茶几上，朝这边走过来。 冉冉。 程温如看到他回来，就一本正经地坐了回去，端庄地拿起了茶杯。后面站着的秘书有些无可奈何地看了秦冉一眼。没有办法，秦冉、程俊这两人的小孩有点无敌，长得实在是太好看了，睫毛很长，眼睛又黑又亮，看着人的时候，连秘书都有把天上星星摘给他的冲动。别说程温如，连肯尼斯看到这小家伙都没有认真地板过脸。 严先生。 程姐。 程木、程温如还有妍希几个人都相互打招呼。妍希把挂在一边耳朵上的口罩取下来，往沙发这边走。 你在叫他什么？ 他一边看了看程子玉，一边询问程木在教他什么。还没问完，妍希就沉默了。他清晰地看到程木手中拿着的是各种类型的武器，各种类型的射击枪、冲锋枪，还有坦克。原以为程木在教程子玉看图识字的妍希不说话了，只是默默地站在了一边，冷静了一会儿。过两天你去一区特训吧。秦冉接过程木递过来的茶，低眸喝了一口，眸色如常地说道。潘明月抬了抬头。 我？ 嗯，等一处跟我带的研究生的事情都处理完。秦冉算了算时间，他还是有点不放心，以后稽查院跟上来了，接触的犯人什么人都有，潘明月远远不及国际特训营的标准。程金听到秦冉跟潘明月的对话，羡慕地看了一眼潘明月。等各位大佬的事情都处理完了，妍希才默默地看向秦冉。 编曲。 秦冉想起来，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给妍希编曲了。过两天。秦冉面不改色地开口，妍希丝毫不意外，他只悠悠地看了秦冉一眼。 啊，没事，我这几天都在京城拍一个直播节目。 看起来是之前的综艺节目的第二季。整个京城包括陆家都因为稽查院跟医处的事情乱得昏天暗地，亭兰这边却一片和煦。程温如逗了一会儿孩子，才看向秦冉，头疼道： 唉，京城那几个人到底什么时候走？他们都哭了。 他说的是还在秦家跟秦汉秋喝茶的肯尼斯，跟买下几处房地产的其他人。 虽然可尼斯他们在京城没有什么动作，但四大家族的其他人都人心惶惶，来求程温如好几回了。毕竟他们都在京城，一个不高兴打起来就天崩地裂了。从秦冉结婚后，他们时不时就来一趟，似乎京城成了他们下一个聚集地，也似乎要成为下一个 M 州了。 不会的，有 M 州条约，他们不敢。 秦冉摇头。 M 州条约？ 妍希听到了新鲜词。程木在一边解释道， 就他们几个联合的和平条约。 妍希张了张嘴，看看没有疑惑跟好奇之色的潘明月，他就没有问是什么势力了。翌日，潘明月一早就接到了施立明的电话，今天是施立明带他去一区，毕竟那个方案主要改进还是施立明。潘明月也不明白为什么程俊让他也去一区。施立明对潘明月十分尊敬，潘明月坐在后座，施立明将车缓缓驶入大道。车子还没有开到一区，他就接到了风楼城的电话。 明月。 风楼城声音严肃，问道： 你在哪儿？ 潘明月报了一个位置。 好。 风楼城颔首。 风刺他妈妈在你隔壁的那条环道上，你帮我送他回去，我直接去法庭，怕这中间一处会出阴招。 有陆兆影在，今天风楼城的案子不成问题。不过风楼城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，一处这样做不是一回两回了。风楼城唯一能想到保护风夫人安全的就是潘明月了。潘明月询问了施立明一句，现在去一区时间也急，不知道能不能带风夫人。 没事。 施立明转了方向去接风夫人。风夫人身边还站着一个老管家。风夫人没有想到来接她的会是潘明月。潘明月换到了副驾驶，让风夫人跟管家坐在了后面。他话一向不多，风夫人坐在后面内心也复杂，只看着后视镜，又看着陌生的施立明，没有说话。等风夫人回过神的时候，车子已经开进了一区大型基地。 这里是明月，你…… 风夫人看到前面两排拿着武器的凶猛士兵，有些不安。纵使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她也清楚，这不是随便能进的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